首悠远的小提琴曲，应该会想到非常著名的美国小提琴家 Lindsey Stirling。 那刚刚这首歌就是他和 Rudy 进行联手发布的最新单曲 Love's Just a Feeling。 说起他真的是很少听到他去演唱哈，经常会听到他去拉这个悠扬的小提琴，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的多样，包括古典，包括流行电子等等，这一系列都被他驾轻就熟。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听听新歌吧。最近可以说嘻哈是一个非常大势的这样一个势头哈，有很多的嘻哈歌手进入大家的视线，去发了许多新歌。那今天呢，会听到很多的人，比如像 PG1， 还有像 PT， 还有南征北战，那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歌去发布，有很久不见发新歌的赵传，还有一些其他人，总之有一些未知的惊喜在今天的周四新歌放送当中。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他应该说是唱功包括风格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这次是为《空空山海》这首歌呢，是为一部《鲛珠传》这样的电影去宣传。其实我听到《鲛珠传》这三个字，感觉应该是一个偏玄幻这种古风的这样一个电影哈，但这一次的歌曲却完全不是这样的风格，有一点点奇怪哈。活力动感的曲风搭上吉克隽逸的这种扎实的唱功，有一种奇幻冒险的感觉。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吉克隽逸《空空山海》。 是否只剩下传说写进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一个毛头小子混到帮主，敌人在预谋算计，在背后丢着暗器，发誓不让最后一片净土化为荒芜。曾经也经历过虎落平阳，成就大事怎能贪恋呢？儿女情长，我初心还没忘记，梦想着行侠仗义，在乱世之中毫不犹豫背起行囊。所以快点收起眼中的暗箭，我的兄弟不可能会对我叛变，彼此心有灵犀，随时准备赢。寂寞期让团队的战无不胜改头换面，叫上你的兄弟让我一起开刀，武功就像 freestyle， 看我见招拆招。你的招数早已猜到，打到你痛脚，可惜你还不开窍，合作才至关重要。 我的兄弟别加州 yeah， 我的兄弟没法再偷 yeah， 我的兄弟全都爱秀 yeah， 兄弟们跟我 let go yeah， yeah， yeah， 兄弟们都爱战斗，少林的兄弟来为我打头阵，身躯坚如磐石，手持青梅棍。不管敌人多么奸诈，我身旁还有天煞，男子汉了无牵挂，和兄弟打着天下。所以休怪我们出手无情，悄无声息夺你性命叫做无名。一直特立独行，心如浮萍，只因年少轻狂是那江湖梦的初心。一剑惊鸿，逍遥蜀山，乱世英雄百花牡丹，不愿听从，随你如何继续搜寻我的把柄。冰龙将世人打醒，玲珑般的侠影，嘴吐歌词里如毒枪。别管我身着我哪一派的服装，在战场竭尽气吐，我毫发无伤，随我征战大唐，巨势无双。我的兄弟别加州 yeah， 我的兄弟没有再偷 yeah， 我的兄弟全都爱秀 yeah， 兄弟们跟我 let go yeah， yeah， yeah， 兄弟们都爱战斗，我兄弟们把你看透，我身边的都是 Nets Bro， 把你摆漏，他人战后唱你败口。 听到这一首就是来自 PG1 的演绎，那其实让我先缓一缓啊。最近可以说这个中国有嘻哈是非常的火，我每次看完这个节目都会觉得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角了。他们在说唱的时候这种说话的方式、吐字的方式和正常的发音是不太一样的。那刚刚听到这一首举世无双，就是 PG1 为手游大唐无双去演绎的一首 freestyle 的战歌。相信这几个词你是非常熟悉的，什么 flow 啊、 freestyle 啊、还 words 啊，各种的。那有吴亦凡为大家科普到底是什么，我就在这儿不再多说了。听到这些有嘻哈有态度的这些人去创作一些歌曲，那在中国有嘻哈当中呢，应该说是 Brand B、 小白和万磁王的关系，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清楚。这种兄弟情谊也是在很多人心中是非常的值得去欣赏的。而这次呢 Brand B 小白也是发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冒险岛2的一个不删档预告曲。而这次呢他是用自己的说唱水平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看看他的歌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来听听这次来自 Brand B 的闹钟。 是否将我忘记，充满回忆让你不得不想起，天空到陆地华丽的 出击，我打破沉浸且更隐藏的神秘。 I got my money， 鸟正在不停转，看那邪恶的冒险家他们要怎么办，他们看到我的出行节奏都被打乱，这是闹钟王的 time， 欢迎你来挑战，保持正确让他们在眼睛去分析我的能力，先突然升级再把装备一配齐，拿出你的勇气和冒险的诚意。 Right here， 我等你，现在问你怕不怕掉的鱼，大不大会说大话的冒险岛的上课，问你敢不敢，你下不下就差不差的运气，下部的经历震动是我的兴趣，那起并和我一起冲回美好的冒险，忘记苦恼，享受快乐的世界，和你相约八三零，祝美好八三零，祝大家天天八三零。在每个日夜为了完美从来没觉得累过，忘记脆弱再把困难全部攻克，闹钟响起跟我一起出发，远离喧嚣来到岛上度假，迈开步伐在地图上涂鸦，慢慢感受着情怀中的无价。 M 时间中对手，那么我要和他比赛，不能被随波逐流被岁月给取代，跨过了阻碍我知道你在，未来个 soldier 骄傲的为你 go fight， 我一起冲回美好的冒险，享受快乐的世界，和你相约八三零，祝美好八三零，祝大家天天八三零，八三零，八三零 ，You better know， hey， hey， 好久不见，是否记得我的滴答声？是否记得被闹钟击败的恐惧？但你们没有白等，八三零不删档正式启程。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所以现在跟我冒险，冒险，跟我一起来这冒险，冒险，准备好就跟我冒险来主动战斗，我来冲锋陷阵，你负责善后，和我一起冲回美好的冒险，忘记苦恼，享受快乐的世界，和你相约八三零，祝美好八三零，祝大家天天八三零，八三零，八三零 ，You better know， bab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哎呀， 你小 boy Tizzy， we run to the canton， yeah。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izzy， Super Tizzy。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 Hey yo， 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Hey feel me， call me Super Tizzy， Super Tizzy。 Check it， 当你听着我的歌，我陪你逛书店。别着急，我会陪你等到他出现。为你唱首情歌，那感觉像初恋。你刚听完音球，那只是个铺垫。你跟着拍子点点头，感觉想牵住我的手，忍不住开了口，连身体都要一起扭。你别再害怕，回家的路太黑。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太累。从听我第一首，你注定成为我的人。揉揉眼，刷牙洗脸，让我陪伴你出门。我想要写一首，告诉你现在在哪。我为你埋下的种子，它已经开花。你有品味的把我留在你的播放列表，陪你度过这段时间，你要早点睡觉。戴上耳机，我住进你的耳朵里面，期待下一首歌，我给你最新的体验。 OK，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izzy， Super Tizzy。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izzy， Super Tizzy。 第一次听到冷战的时候刚吵架，你摔烂手机还对他撂狠话，我跟你一样也不想要太快长大，给你点力量，我只希望你别倒下，跟你到加利福尼亚陪你度个假，每当你心情特别差我对你说心话，你播着我的歌生病生病也没人照顾，让我花点时间陪你从少女变少妇，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说中你的烦恼，能在个最适合的场景遇到，一直在祈祷，你可以带着我骑小摩托去吹风，你可以安静的让我陪你看天空。 I T to the I to the Z Z Y 要真实年男孩 T T T S N D S K 七楼八到广州，我从货运站的码头 You fucking feel me。 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首 Super Tizzy 来自你的男孩 TT， 那这是他发的一首新歌哈。之前很多人说这个 TT 在中国有嘻哈当中去爆红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呢？这首歌就是回答了很多粉丝的疑问了。他就是说希望一直关心他的人不要为他担心，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向歌迷去表白，无论他是在什么样的境况，还是如今的这样爆红的状态，依然是那个陪伴着大家一起去成长的你的男孩 TT。那继续来听歌，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刚刚听到了三首嘻哈的歌曲，对，听到了 PG One， 还有 Branch B， 还有刚刚的 Kitty。 那下面这一首依然是了，来自南征北战这个内地的组合呢，他们是寓意是说要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去拼搏，而他们成员来自大江南北，所以叫做南征北战。这次发了一首新歌，他们是这样说的，侠骨柔情看凡尘几多浩渺，天辽地阔世间由谁主沉浮，而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就算跌落谷底也能飞檐走壁，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南征北战。 困在屋檐下，宁愿四海为家，自由浪迹天涯，无人阻挡，就算前方是悬崖，走遍到江南北，寻觅一个解答。 放下是非，敞开了心扉，穿越凄美的荒漠，领略天地的广阔。是梦一场，也像风一样。心的飞檐走壁，无畏的翻山越岭。

美国独立的民谣歌手 Iron and Wine， 听到的这是他最新发布的单曲 Call It Dreaming。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可以说这位独立的民谣歌手，他的特点就在于听到他的歌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这种特别平和的感觉好像坐着老式的敞篷车在高速公路上去飞驰的时候，听到他的慵懒的唱腔和轻柔的曲调，会有一种微风拂面的感觉。昨天夜里下了一点雨，今天感觉天气还是不错，看到有阳光了。那看看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和即将上映的一部影片有关。在今天下午的2:00，《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会上映了。那在上周我们听过这一首来自那英的主题曲，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很多人戏称啊，说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可以叫4S， 我倒是觉得是5S， 还有一个10呢，对不对？那听到这首来自那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来感受一下这种神奇归怪的玄幻世界。 只待一缕刀火，此情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剩下一副憔悴的面容，为何你却无动于衷？是否爱我已变得太沉重？大雨将至，变得灰暗天空，笼罩躲不开的伤痛，心终于掏空。偏执的黑洞，牵强编织各种理由，总有太多讽刺的举动。抬头陌生让我变得懵懂，幸福落空流于指缝，梦不过就一次放纵。 这一首《不懂》这是电视剧《双世宠妃》的这样一个插曲。其实这部剧我们在之前也推荐过了，很多人都说看完之后觉得和一般的套路不太一样，可以有兴趣的看一下。那再来说一部电影吧，昨天去看了《战狼二》。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如果在关注的话会注意到《战狼》的票房。 那截止到刚刚我看了一下，现在已经到了18.31亿，也就是说上映八天就达到这样一个成绩。那在今天是周四，经过一个周五周末的时间冲击，我觉得在后面的话可能真的有可能突破30亿。因为我一开始非常好奇这样的一个数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片带来的呢，而且每天都有朋友圈朋友在发布一些看了电影的感想，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去到电影院看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由吴京执导并且主演，那其中包括吴刚、张翰、卢景山，还有丁海峰、于南、于谦，对，于谦也去参与了演出。讲述是脱下军装的冷锋被卷入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面对难民和同胞，他不忘成为军人的职责，在战火当中去展开救援的这样一个故事。听起来格局是非常宏大，而且战争场面也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燃哈。那其中一些包括坦克还有军舰都已经出现了，而这些音乐呢配合也是非常的巧妙，烘托了一种整个影片的这种情怀。现在很多人都在传啊，说是当时在拍战狼系列电影的时候，甚至吴京自己也透露过，在最初的战狼开始筹拍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甚至用了一些典当或者是卖房这样的手段去筹备资金，其中有很多的明星都拒绝出演，而战狼二的成功相信也是提振了他的信心。其实国产片我们之前看到票房已经非常高了，破10亿，感觉都是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今年的国产片市场可以说是泼了一盆冷水，至今没有看到什么特别优秀的国产片的作品。很多人在心中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那国产片就是烂片，不要去看了。但其实你走进电影院会发现，有一些人依然在尝试，有些人是愿意运用一些自己的真正的能力，或者说去用自己的命去拼出一部他认为满意的作品。而战狼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吧。可能是超出想象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部影片不单单是男生喜欢去电影院看，女生竟然也会产生一些感动。那这部影片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在这里就不多做剧透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吴京去自己演绎的《风去云不回》，这是在电影战狼二当中的一首推广曲。 干杯，云飞向天，子弹穿过狼烟，午后的泪在耳朵边，吻着我的脸，孤独英雄可 是荒原，风去了，云也没回，我怎么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人去了，心也没回，爱与战火一样不堪又可怜。哭去了，天也没回，太阳在等我一天。 这首《风去云不回》，在影片当中呢，吴京扮演的人物叫冷风，而女主角呢叫龙小云。对，所以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包含在歌曲当中的。吴京已经出道20年了吧，在这20年当中，他一直不断去尝试自己适合的角色类型，包括去用自己的血和汗去拼。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他受伤真的是挺心痛的。他的妻子谢楠曾经说，他当时呢看到吴京是在当时他在拍《一代宗师》的时候，那个瞬间觉得是非常的帅。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吴京已经找到了适合他的这种角色的类型吧，应该就是这种军人形象，这种特种兵的题材是属于他的这样一片天地。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赵传。回顾华语的音乐史呢，我相信赵传是一个绝对没有人会忘记的名字。出道将近30年，而这次他挑战的是30年来的最低音，去用歌声传递温暖。这次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看不见的地方》，在他的心中呢，这首歌去延伸成为一个时代和心灵的感动。当时抱有音乐梦想的他，在年轻的时候一边作为上班族，一边在下班之后去抱着吉他努力练习，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出道，能够在人们的视线当中。而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一走就是30年。所以这一部承载了他的记忆，承载他想法的《看不见的地方》，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明天再见啦。 被你爬上天梯，伸手摘星，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终究选择打开自己，送你远行，有的不多，至少祝福还给得及。不计慢慢斑驳成了心小沙粒，偏偏听闻现实比你想得贫瘠。 懂你最恨被人看见狼狈表情，我会担心却忍耐着不多联系。我的深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怎么委屈也不习惯张扬。每个人都有他的倔强，所以不断碰撞，不停悲伤。我的思念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心在午夜往事又暖又凉。每颗心都有它的沧桑，不将世事伪装，释怀遗忘。我也可以赢得像颗石头一样，甚至可以笑得自然，洒脱爽朗。但总会有某句话与某种眼光，来势汹汹，刺破盔甲，无力抵抗。我的深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怎么委屈也不习惯张扬。每个人都有他的倔强，所以不断碰撞，不停内伤。心在午夜往事又暖又凉，每颗心都有它的沧桑，不将世事伪装。 北京时间21:00。